玉敏动督串2019高清影片 USB 现已公开发售，详情请留意 myradio.hk 网页。多谢各位支持。 贯彻声势力竭，继续青筋暴现，身体力行，隔空发功，玉敏踩场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你記者揾命搏噶喎， 係啊，而家好 你睇住 William 拍呢段片，跟住就俾人搏濕個頭啦，真係係嘛？ 唔係佢俾人搏咗先，個鏡喺度 咪咯咪咯，佢俾人搏啦，咪俾人搏咗啲嘢啦。咁佢食催淚彈食到真係係嘛？咁所以你話如果唔係你後生點做，你仲可以做啊？ 唔得噶啦，我不行 了掛柴兩下，好撚危險，就係咁暴斃啊！真係，你明唔明啊？搞出人命啊，係嘛？佢嗰啲差佬睬你都傻啦，係咪？即係佢未必係有心特登去揼你啊，咁但係即係唔理噶啦，係嘛？所以呢啲場面都係好危險嘅，係嘛？咁但係好危險都拍咗啲嘢翻嚟啦，係咪？咁你又買保險有冇人受啊？ 梗係冇人受啦， 嗰度慘啊嘛，大佬係咪？所以我成日佢一出去一出差咧。即係出勤咧，我就打電話俾佢嘅。我話嗱，靚仔，唔該你，拜託嚇，唔好行咁前，係嘛？係咁啊。咁有時就好難嘅喎，你揸住部機，係嘛？ 嗱，我記得以前有一個攞獎嘅外國嘅攝影記者，名記者，佢講嘅説話咩咧？點解你影得唔好咧？啲相，因為你唔夠近。只有一個理由啫。戰地記者佢攞獎嘅話，佢咧，你唯一一個理由係。睇我哋唔夠近 咯。咁但係而家啲科技發達咧，即係都唔使咁近嘅，係咪？你嗰部嘢，你嗰啲架撐啊，睇下係咪？咁但係呢啲咁嘅咁混亂嘅場面咧，都係真係要真係要好小心先得咯。所以啲記者有啲係好興嘅，知唔知啊？係嘛？所以你喺啲差佬開記者會嘅時候，佢就哼嗰、那個 係咁，係、嗯、嗰、那個 頭盔喺度哼個頭盔係抗議係嘛？咁即係記者，其實我哋過去做咁多年新聞都知啦，係咪？即係記者同警察關係好微妙嘅， 你係要靠佢， 你互相依存又互相對抗嘅咧，即係真係咁樣個關係就係咁樣，係咪？咁但係我哋嗰個年代都好啲嘅，我哋嗰個年代咧，大家條件都比較即係缺乏啲，係嘛？即係我哋嗰個信息來源咧。好多時就真係要靠啲相熟嘅差人、甚至乎嗰陣時啲 U 車都係一個消息來源噶嘛。咁、你報館啲狗狗機，而家基本上係非法偷聽噶嘛，你明唔明啊？咁但係嗰個新聞就喺嗰度嚟噶嘛，係咪？咁都好多時你就係真係要靠同啲差佬嘅關係，係咪？我哋有啲我哋嗰年代啲老前輩，屌佢唔使嘅，佢靠揸住個電話就打個新聞噶啦，咁樣 聽到一句已經寫曬。 係啊，聽下聽下，咁有幾個都係咁噶啦，一個即係彭志啦，係嘛？即係最近過咗身啦，好似啊，咁佢當年就係噶啦，快報即係我哋報料翻去咁噏噏完佢就喳喳聲寫一篇大大篇頭條噶啦，已經又有啲咁嘅能力噶嘛，佢幾犀利咯，真係係嘛？你俾曬啲時地人佢啲少少嘅 facts， 佢就哇真係寫到真係天花龍鳳咁樣嘅嚇， 咁即係而家啲記者梗係冇關事，啲記者咁樣即係。 不過老實講，佢哋而家呢一代咧，即係呢個經驗亦都難得嘅， 非常難得， 難得嘅，難得。呢啲唔係話你隨便每一個年代都有嘅， 同埋嗰個膽識啊， 係啊， 所以李君雅呢啲就真係又表表姐嚟嘅呢位嚇呢位即係嚇感言嘅。即係佢老實講，佢都冇逾越咗佢做記者個界線。 其實記者就應該咁問㗎嘛。 有啲人認為佢屌你咁個記者唔係 嗱，你 好似有態度立場喎，咁唔係喎。喂，我覺得佢係好正確嘅大佬。 你試下喺美國一樣有啲乜？ 全部都一定係問尖鋭嘅問題㗎啦。 而家唔係做公關啊，大佬。 唔係問啊，特首你今日心情點啊？食咗飯未啊？咁啊，屌你咁樣真係係嘛？梗係要問嗰啲。你觉唔觉得你好惭愧啊？你有冇有少少愧耻之心啊？ 你会唔会落地狱啊？ 系啊，你会唔会有啲人叫你落地狱？你估你会唔会落地狱啊？咁梗系问呢啲问题噶啦，咁啊嘛，系嘛？点解问呢啲问题咧？问呢啲问题去揾事实啊嘛。 系啊， 系嘛？睇佢点答啊嘛。系嘛？ 啊，仲有一样嘢你讲开咧，其实而家啲人系咪唔俾你上去电视台噶？ 我又冇唔可以咁樣講，因為冇人揾我咁啊！屌，又亦都唔係完全冇嘅，都有人揾我，撈啊揾我啦。但係即係嗰個朝頭早嗰個節目， 唔係。但係啲對質嗰啲咧，即係舉個例啦，譬如話阿何君瑤喺度咁，咁會唔會揾你上去？即係去 唔係呢啲，我哋又即係唔去揣測啦。即係我呢個唔係耍你啦，係咪？咁你外人可以咁樣，即係啲人可以咁樣估咯。咁有啲人係佢有個主觀嘅願望，就係、是、你何君瑤同我朱西迪去抽，咁不如就揾黃毓民何君瑤抽啦。咁你一個主觀願望嘅，咁但係電視台啊或者電台佢又有佢考慮噶嘛。屌你俾咗你毓民上去，咁有你講冇佢講，咁又唔好睇啊嘛。覺得係咪？咁你用何君瑤，我哋已經即係老實講。招呼咗佢 N 咁多次啦，屌佢唯一回應就係我唔撚識做節目，話你坐喺度我鳩鳩啫嘛，係咁樣啫，你明唔明？ 咁但係我哋兩個屌咗佢老母嘛， 唔係我哋兩個都好撚惡死咁樣鬧佢噶嘛，係咪？咁佢都去到就係淨係話我唔識做節目啫嘛，咁啊話你坐喺我隔離戇鳩鳩啫嘛，最多係咁係嘛？咁但係講呢啲之前仲要講其他嘅嘢講係咪？屌你咩？你不如單獨同我抽啦，我冇所謂㗎，歡迎。嗱文嘅你同我抽，冇嘅可以同呢個抽。是吧、我哋係隨時寬陪，即係奉陪啊！用你嗰個講法，係咪？即係你教我做節目，即係教你老豆洞房啫嘛，係咪？咁我冇必要去回應你噶嘛，係咪？即係好撚奇怪嘅事嚟噶嘛，呢個係係咪啊？屌你教我做節目，咪即係教你老豆開鍋，係咪？屌你諗咩啫？係咪？即係一百撚次咁我冇理由去即係上士對下士噶嘛，係咪？即係。咁當然就有人有啲主觀願望，咁啊見我又冇得去抽。咁但係事實上啲主流媒體唔係好中意揾我嘅。 唔係你唔好講話佢啦。 商業電台有冇揾過我？冇嘅，係咪？ 唔係淨係好簡單。 我商業電台做咁撚多年咧，商業電台有冇揾我做節目啊？你係咪 你而家？你就係譬如話啲官出嚟，你答你即係、就是、一啲簡單嘅質詢，同埋好似近排咁樣。咁已經係一個好尖，我最相信尖鋭過阿黎小姐去問佢哋嘅。系嘛？咁但系就你唔會見到場面噶嘛？ 唔會噶，而家冇噶啦。我哋有乜所謂啫？屌我哋有呢個 平台， 係嘛？真係。哦，而家陳浩天個電話用翻你咩？我打極我佢電話，可能俾啲差佬攞咗嘛。咁我打翻俾佢，咪即係屌你？ 係啊，即係實際自投羅網， 冇自投羅網，即係電話。唔係咁，佢電話佢除非俾佢開咗啫， 開咗 睇唔到噶嘛。點會開咗啊？屌你咪逼你開啊！啊！而家你估佢，我諗啊，陳浩天嗰個電話就唔會用 Face ID 噶啦，係咪？咁懟撚埋你塊面度咁樣啊？係咪？黐撚笨柒用 Face ID， 所以我就嚟換呢個。屌你啊！咁你用密碼我咪撳咯，你又叫我開咪開，我開三次錯嘅咪鎖撚咗部機啦，屌你，好撚簡單啫嘛，屌你諗咩？仲有呢啲嘢都唔使做，而家冇人擺嘢喺部電話度嘅咧，係咪？屌你諗咩？用嗰啲 Telegram 嗰啲，屌你一分鐘冇咗個信息咁可以 secret chat？ 喂，呢啲嘢已經幾年前我都做緊嘅嘢嚟㗎啦，已經係選舉期間，屌你真係。 即係有時我覺得咧，即係呢個葉劉淑儀係非常之可愛嘅，個天真都好可愛。佢話：而家西藝真係有大佬㗎， 有大台， 有大台㗎。你睇佢哋用嗰啲 talent 用得幾叻，屌你啦咩？對你嚟講就覺得好撚難度高啫。佢嗰啲我個孫都就嚟識啦，屌你都識教我哋啦。你唉，即係所以即係你話呢個世界，你真係不知人間何世出嚟。 葉國軒 啊，有大台㗎，佢肯定 係啊，有組織係嘛？如果唔係點解進退？有句係嘛？哇！有曬裝備 啊！唔係咁，葉劉淑儀已經好啲，佢就知道有 Telegram 啊，有嗰啲程式啊，即係佢哋好識運用呢啲咁，但係一定係好有組織、有錢先做。屌你啫！喂，是但揾條僆仔都識嘅，而家係你唔識啫嘛，大佬。我哋就好在，喂，屌你！即係廿年前我已經開始做互聯網，咁我都叫做略知皮毛，係咪？跟得貼啲。屌你啫！你哋呢啲，你而家呢？即係台面上呢班咁嘅所謂建制派嗰啲老啲嘅，或者嗰啲民主派啲議員，喂，你真係落後於嗰、那個即係嗰個即係科技發展，真係落後得好犀利啦！你明唔明啊？係咪？屌你咪係有啲係近一兩年先上 Facebook 打飛機嘅啫，你知唔知啊？例如梁振英，屌你老尾啫，Facebook 都唔撚用㗎啦，而家小弟有 Twitter 有 IG 好撚耐㗎啦，而家話埋俾你聽，唉，真係。屌你啫！你話你呢班人係咪？你即係嚴肅啲講句，你係完全即係唔好話勾曬，你係同嗰個時代脈搏啊！屌你咩啫？你唔係一齊跳動嘅， 脱咗節 係脱咗節嘅，即係不但止你思想脱節係咪？行動言論都完全都九唔搭八。是大家都冇共同嘅語言，我符碼唔一樣。你知我哋傳播咧嘅一個要素好簡單啫，我傳即係我中間就係 message 啊嘛。 我發出信息， 我發出信息嘅人啊，發出 message 接收信息， 你接收信息，你有共同符碼先得噶嘛，大佬。你冇個共同符碼係接收唔到噶嘛，屌你咩？你而家冇個共同符碼啊嘛，係咪？你有啲人而家到而家為止都唔撚知咩叫做頻譜，咁你講條撮麼係咪？我記得我喺立法會做呢個資訊科技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嘅時候，我聽到嗰啲咁嘅陳陸議員喺度講乜嘢拍賣頻譜，我就笑撚到真係。不過做主席就唔好意思，真係係咪？你咧搞唔撚搭白。我記得有一次講緊數碼地面電視，你留俾你。蔣元秋就喺度講收音機，屌你老味真係，我真係魂魄都唔齊。個長篇大論喺度講數碼，即係嗰啲，唉屌！喂，而家講數碼地面電視啊，蔣小姐，你明唔明？難得嗰個官又戇鳩鳩又答佢，跟住個官又俾我鬧埋，我你答佢做咩咧？今日個議題講數碼地面電視，係咪？你諗咩？你就係等佢講電台，話香港電台如何如何？我屌你！你只狗唔撚答白，文件又唔睇，跟住嗰啲嗰方面嘅知識啊極其貧乏，你明唔明？係咁樣嘅，咁呢啲就係我哋嘅所謂尊貴立法會議員啦，咪死得啊！你話係咪？唉，好啦，讲讲下过咗秒啦。咁下个礼拜四咧就见唔到台长噶啦，跟住就去温哥华十日啊。咁啊，祝你旅途愉快啦。咁、哦、啊，会见下我哋啲支持者嘅都。 会，有需要啦吓。 好，咁啊，节目时间到啦，拜拜。